一般太阳阳明合并的时候都是葛根汤，唯有在这个主症是喘而胸闷的时候是麻黄汤。所以他看到了这个太阳阳明合并的患者呢是喘而胸闷的，他就觉得说哦，这个当然就是要用麻黄汤，于是就医好了啊。那如果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有时候学《伤寒论》在第一次学习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糊掉，像这个条文就是我觉得可能再放几个礼拜不提其他同学就会把它忘掉的条文，对不对？所以就用这个议案帮同学稍微复习一下。那当然许淑维在这个议案他也就顺便谈到这个伤寒的传病的问题，就是这个三阴三阳的这个传递顺序到底是如何定下来的。那我们如果是就现在的临床来看就会知道，其实传病的顺序也不是那么有关系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人身体都那么烂，对不对？直中少阴的、直中厥阴的、直中太阴的多的是，什么顺序也是这样医嘛，对不对？所以就好像没有什么理论上要强求什么论证了。只是呢，我想如果要追本溯源啊，说张仲景的三阴三阳是什么，那我觉得还是大陆的这个郝万山教授在教书的时候说以这个阳气的量作为排比是比较正确的说法。那像我们从前旧的讲义上面有那个六经病的预解时，同学有没有记得，就太阳病是中午的时候特别容易好，然后下午的时候是阳明病，对不对？半夜的时候是先什么厥阴，然后再什么少阴，就是说那个我自己也忘记了，就是但是就是从那他会看得出来，就是三阳病的解的时间跨的时段比较长，三阴病的时段都比较短，对不对？就代表一天里面的能量最强的那个时候是分给三阳的，最弱的时候是给三阴的，就是以一个能量的强弱来排序啊，是在逻辑上面比较说得通的一种六经的排序法。那再来呢，明朝的这个陶华的这个啊医案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人吐血，然后那个时代一般吐血就用犀角地黄汤这种清热凉血的药，结果不好，那结果陶华去把脉一摆，发现他的脉浮紧，哎，这是麻黄汤的脉，所以陶华就说这个吐血是麻黄汤的这个流鼻血的变革，就是这个人血比较笨，找不到鼻子就用嘴巴钻出来了啊。所以如果是吐血，反正就是不管你哪里啦，就是吐也好鼻血也好，就血飙出来了，如果是在麻黄汤的脉症之下，那你就要想这个要先把麻黄汤的这个寒症解掉啊，才是一个正治。那只是在讲这件事情。那我们上次也讲过说这个吐血如果再吐歪一点可以吐在脑里面，就变脑溢血了嘛，是不是？所以就是啊，人的身体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啊，我们认得一下。那再来呢，曹英甫啊，张佐景的这个医案呢，第一个医案它是一个标准的麻黄汤症的医案。那张佐景他举这个医案呢，是说这个医案是他的师父啊曹英甫早年的医案。因为曹英甫是一位啊就是在家里面自己读伤寒论然后变成有医术的人，就他的当然还有他的中医老师啦，但他的很多功夫是自修而得的。那他在刚开始学医的那个时代啊，你看他开麻黄汤就是麻黄一钱桂枝一钱这样子开。那到了那江佐景就说现在我的老师开药就动不动三钱五钱了、啊、就比较能够放胆开了。那也就是说在民国初年那个经方啊好像是从无到有的那个阶段，大家都是摸索着慢慢接触到经方的领域。那江佐景就有讲另外故事，就是我在上课也提到过的，就是运铁桥的故事。就是运铁桥当初小孩子一个月都病死了，外面的医生也觉得都信不过了，那只好自己在家翻开一本叫《伤寒论》的书开看了。那个时候他开麻黄汤是麻黄七分桂枝七分这样子开，就是刚开始摸索的时候没有任何前人给他任何意见的时候啊，都是这样子战战兢兢的在开药的。那所以其实伤寒论啊真的在民国初年从无到有的那个阶段其实是很辛苦的。而且那个时候因为白喉的流行，所以运铁桥变成能够用麻杏干石汤。 那因为他家死了两个孩子，所以变成会用麻黄汤。那但是有一些金方啊，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啊，被使用的几率还是偏低的。比如说大青龙汤，大青龙汤就算认识金方的医生可能也会有意无意的闪过那个方，因为张仲景写麻黄六两，哎，就是感觉上有点太恐怖了，就那个时代七分一钱就已经不得了了，那麻黄六两是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就大家会有意的闪掉那个方。所以在大陆的这五六十年的医案，就会发现大青龙汤开始被用的比较顺手就更晚一点点，就除了几个大家敢用大青龙，那其他的都怕怕的这样子。像运铁桥呢，他是带头使用金方的人，可是金方已经到在他的后一辈，就是曹英甫、江左锦师徒，他们曹英甫、江左锦师徒已经用得很顺手了。那江左锦还在那边说，像运铁桥先生就说什么小青龙汤还是什么汤，是猛得不得了的药，用了会用错了会死人。江左锦说我们天天在用啊，没事了，就是还是有这种对金方的认识，会觉得哇，这个毒蛇猛兽一样，这样一点点探索哦，就是民国初年是这个状态。就当你已经很习惯这个温病的这个啊温病的这个系统的时候，就是用药都是习惯用什么薄荷叶啦、淡豆豉啦、连翘啦这样子的药的时候，你看到麻黄桂枝，真的感觉会觉得非常的不对劲啊。就像我现在看到温病的药也会感觉非常不对劲啊，就是会觉得说那个药到底能够吃到什么感觉，是不是好像喝凉茶一样，就是习惯用重药了，你知道，就是看见药会觉得说那跟我们家昨天吃的排骨汤喝起来感觉会不一样吗，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不认得比较轻的药啊。那至于这个江左锦介绍麻黄汤证，因为他是教导大家初学麻黄汤嘛，那我们都已经学过了，那就他这样写就好了。那再来这个曹英甫江左锦第二个医案啊，他这个恶寒食欲呕脉浮紧，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单纯的医案，只是呢麻黄汤证里面到底要不要包含这个想呕吐或者是呕吐的症状。因为这个要提是因为在《伤寒论》这个太阳篇一开始的时候，张仲景分怎样怎样叫做伤寒，怎样怎样叫中风。那个时候张仲景在定义伤寒的时候是有说一定会吐的，可是写到麻黄汤证的时候就忘掉吐这个主症了。所以麻黄汤证要有没有，如果有想吐这症状可不可以，是可以的啊。所以有想吐的症状一样可以开麻黄汤。那这个后来那江左锦这个文字呢，就是把这个伤寒论原来的那一个辨别伤寒的那个条文拿出来啊，等于是帮助我们复习一下啊。那他这个麻黄汤的一些状态啊，比如说盖好多层棉被都还觉得发冷啊，这的的确确是这个样子。所以呢那个时代他们开始抓出麻黄汤的主症，然后发现说比很多十方的药效要有效啊，比十方的一些方剂要有效，那就是他们的经验，我们看一下。那另外呢第三个案呢是曹英甫呢曹英甫的太太的一案。那这个他就是说那个时候丁甘仁先生已经不在，因为那几个医生都是好朋友啊。那他就说若华之母啊，就是大陆的这些大男人哈，叫老婆都叫孩子的妈啊，所以我女儿的妈啊怎么样啊，就是没有名字的啊，就是我女儿的妈呢到外面去看房屋，回来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今天没有力气烧菜了，你们外面买自助餐啊，然后就倒下去了。那结果呢就盖很多层被啊，然后呢嘴巴还有破啊，就是等于是又好像有热，然后呢可是又是要盖很多层被。那其实这是一个标准的麻黄汤症，而曹英甫他觉得不能够理解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大热天，他会觉得说大热天怎么会变这样呢，所以就开麻黄汤就开的剂量很轻，然后吃来吃去都不太有效。那他的好朋友丁甘仁先生又不在了，又没有人商量，那幸好另外一个好朋友张次公来了，于是呢就商量一下。那张次公就说哎曹先生啊，以你平常开药的胆子怎么会开那么小剂量呢？那曹英甫说那怎么办啊，就说我的话就开五钱咯啊，那就 于是呢，开了五钱之后，果然就全身臭汗哦。那房东太太来探病的时候呢，啊，就是都觉得哇，臭得不能进屋，然后就医好了这样子。那后来当然，因为他那个症已经有点转热了，因为那天到底是大热天嘛，所以津液还是会受伤，所以麻黄汤症好了以后，又开始转阳明，然后照那阳明的医法。那转阳明怎么医，我们以后会教啊，现在就知道一下就好了。那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大热天理论上好像不太容易得麻黄汤症，对不对？那可是如果我们活在更灵异一点的世界，就要去看房子嘛，谁知道看房子路上遇到什么啊？就空屋里面住着很多啊，就是这个没有身体的居民啊，他们发现你来打扰他的环境，可能会踹你两脚啊，那就中标了。就是我觉得自己在看诊的过程里面，其实很难逃避有灵异现象这个事情，因为就是有的时候那个人进门跟你讲话，你就觉得后脑勺好像针在扎一样，你会觉得那不是病气，那是有什么东西不准你医他，或者是一把脉就觉得那个脉象里面，那个打他的手，觉得那个手里面有一丝好像有形的寒气透上来，把你的手指头推开的感觉，就会觉得这身上好像，这人身上是不是住着别人呢？不准我帮他把脉，就是在这个疗愈的过程里面，常常会遇到一些怪怪的事情，那或者就是那种怪怪的人，哦，好像也很乖，可是呢，开了药他一定会把它烧糊掉，就天天看他做菜也不烧糊，就做药就一定会烧糊，就会遇到很多怪现象啊，所以我觉得，做中医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点这种迷信的观念了啊，所以就是生病不只是这个感冒啊，可能中邪也会有类似的症状。我这也不是讲假话，因为有一些地方真的去了之后特别容易生病，而那个地方不是所谓的病菌比较多的地方，而是可能是气比较奇怪的地方啊，比如说阳明山上的某处啦，或者是美丽的中央研究院之类的地方啦，就是有，就是台北有几个点是只要去就会很容易中标的哦。详情不知啊，因为我也没有开天眼，什么都看不到。那另外这个故事呢，也在讲一个医生啊常常会面临的状态。就像我觉得啊，我帮外人看病都很顺手，我最怕是帮家人看病。这个就像这类的故事呢，中国是集中在一个叫叶天士的人身上。就是叶天士的故事，就是江湖传闻，就什么叶天士啊，什么他妈妈生病他医不好啊，然后广告天下名医来替他医啊，对不对？那就有一些人早就知道叶天士这种个性，就叶天士这个怪癖大家都已经晓得了，就是自己家人他就会心乱，就不会开药，所以呢就有那种不三不四的流氓啊，就跟他讲说我是名医我来了，然后但是呢请让我参详一晚啊，然后呢再开药。然后那个流氓那天晚上干嘛呢，就躲在叶天士的卧房外面，听这个叶天士在房间里面踱步，然后碎碎念，叶天士就在那边一面踱步一面讲说，这个人要不是我老母我就开白虎汤。那结果那个人听了之后呢，第二天就跟叶天士讲说，先生啊，我觉得太夫人的病呢应该是要开白虎汤才对的。那他叶天士就听着就说，对嘛对嘛，我就觉得是要开白虎汤嘛，只是我不敢开啊，因为是我妈。然后呢就好就开，然后就好像说重金酬谢这个江湖郎中这样的。大家都知道反正要到叶天士家治病就先住一晚上，到他房门外去听动静啊，就是清朝叶天士的传说，就是别人的妈妈哦随便开死不完没关系啊，但是自己的妈妈开死了就很难看，所以就有很多的得失跟顾虑啊，所以会变得很麻烦。那在接下来呢，那个江左锦呢，他就是在这个他的暗语里面讲到说，麻黄究竟可以用到多少啊？那其实他们现在这样子说，是有人可以用到四钱，用到五钱。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开麻黄汤，四钱五钱是一个很普通的量了啊。就是因为他们那是经方的开发时期，所以每个人多踏了一步都是伟大的一步。那我们现在是已经坐收他们的成果了啊，所以就差不多这重量就知道这样开就好了。那接下来呢第四个医案啊。他是这样的，是那个人呢病了一个月都还是麻黄汤症， 还是很完整的麻黄汤症。于是呢就开药，然后就医好了。那张铎景其实在这边跟读者讲说啊，其实《伤寒论》有讲那个什么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传少阳，这个一二三日啊，其实基本上它是一个标明一个顺序的啊，就是疾病基本上呢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传太阳，然后再过一阵子传阳明，再来传少阳，这样子就是一个比较基本盘的传法啦，这样子。所以呢并不是说感冒过了几天以后就不会有太阳病啊，所以就跟读者说一下。那接下来呢啊，这个有一个第五个麻黄汤的经方实验录的医案啊，他是讲到说，哎，有一个病人他吃了麻黄汤结果没有出汗。那江铎景就在接下来的文章讨论说，为什么吃麻黄汤会不出汗呢？他说比如说这个病人呢是一开始呢大便自以为大便不通，就去吃西药的泻药，所以元气内陷了。那元气内陷的话，你即使用了麻黄，有的时候汗还是推不出来啊，但是治病的效果该有的还有了，那样也就好了，就没有汗就算了。那他后来又举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他是在海边风很大的地方，每天吹冷风的地方工作，那这样的人他已经每天练得皮肩肉厚了，那这样子的话你当然要开汗孔就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所以找不到汗孔，麻黄汤也可以尿解啊，所以自己就排尿解决。就像有时候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个李海夏院长的这个病人，他就说其实有些美国人，对不对？长得跟北极熊一样，又住在这个美国的东北地方，那种比较冷的地方。那这种人来了吃麻黄汤，你说这个那么厚的一层美国皮啊，你那个汗要爬到皮表也很累啊，干脆直接从尿道出去比较简单，对不对？所以这也是身体会找自己的捷径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啊，就是他就说会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又说比如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人是车夫哦，每天在外面哦风吹日晒雨淋，所以皮肤比较皮臭比较坚硬，所以比较不会有汗。当然这是大陆的一些状况。那相反来讲，对不对？我们台湾人吃药就要小心啊，麻黄汤麻黄多一点小心亡羊啊，脱汗啊，就是我们的皮肤是很松很松的啊。那江铎景就另外提一个例子说，他也曾经遇到一个孕妇，她水肿，然后给他吃了这个麻黄汤加味，结果呢第二天水肿退了一半咯。他就问说你有没有出汗，那孕妇说没有。他就说那你有没有尿变得比较多，说也没有。江铎景就说诶，这水到哪里去了啊？那其实临床上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真的会，真的会。所以莫名其妙的水不见这种事情是会有的，不一定是汗解或者尿解，就是蒸汽解啊，就是因为有可能，其实我们的肺其实是能够排出很多水的，就是呼吸之中也可以吐掉很多水蒸气的，所以如果你呼吸一个晚上是有可能整个人干掉。就像我就是那种皮臭算是很松的人吧，然后我夏天又不开冷气，我常常啊夏天喝了水睡觉，第二天早上干到连尿都尿不出来，因为已经在睡觉的时候从毛孔从呼吸都已经蒸发掉了啊，会有这样的现象。那所以他就谈到这个啊这个前面一部分在谈麻黄汤是不是会汗解的问题啊。那接下来他又来谈一个问题，说麻黄汤跟桂枝汤相比的话，他觉得桂枝汤比较是消化器官的感冒啊，麻黄汤比较是呼吸器官的感冒。然后呢他又讨论这个风伤寒寒伤胃的问题。那这个风伤寒寒伤胃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已经做过很详细的说明了，所以他讲的这些我们就参考一下就好了啊。基本上我上课的内容已经把这些都已经整理过了。那接下来呢第37页的这个太阳转阳明啊，那个这个太阳转阳明到底是应该葛根汤还是麻黄汤，其实这边是比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只是呢它有一点怕冷，然后脉有一点紧，那这样子好像比较偏到麻黄汤的主症结构，所以就用这个麻黄汤啊。然后用了之后就果然就转阳明了，那就用承气汤把它解决了。那这个 刘杜周的医案呢，这是标准医案，所以就知道一下就好了。那再来这个朱穆通的医案呢，又是一个感冒流鼻血的医案。那这个医案呢，感冒发热流鼻血，它的难处是啊，这个病人的状况让人觉得主症有一点混乱，因为麻黄汤症的我们一般习惯的主症是很怕冷或怎么样，对不对？可是这个人呢，他有做一些其他的动作，他又说，当然他也有，他发高烧也喜欢盖被子，然后也没有汗，也脉浮起，基本上主症是在的。那朱穆通就再判断一下说，诶，他枕头旁边已经放了冰汽水，盖子已经打开，可是他没有喝，代表他不想喝冷的，或者说他口不渴，因为麻黄汤跟桂枝汤的主症是口中和嘛，就嘴巴不会发渴的。然后呢，因为感冒嘛，所以呢，感冒所以发烧，所以要放冰袋，对不对？那病人碰到冰袋又会难过，要人家把冰袋拿掉，所以这些都比较指向这个症是一个伤寒的麻黄汤症啊、哦。所以就那用了之后呢，就是那其实朱穆通写这一段文章呢，也可以说是在，因为这个医案其实很标准，对不对？如果是我们同学来看就知道一定是麻黄汤症了，是不是啊？只是呢，因为这个人流鼻血之前有别的医生医过，那那个别的医生看到这个流鼻血呢，就用那个清热凉血的药，这个苦寒的栀子、黄芩、侧柏叶之类的啊。那朱穆通就觉得麻黄汤的主症这么清楚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用那些清热凉血的药来止鼻血呢？那但其实这个朱穆通就讲，觉得说真不可解啊。那这个台湾人写文章用普通话讲真不可解，台语就是五郎被踢笑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其实朱穆通觉得理所当然，是因为朱穆通是读伤寒的医生。可是如果是一个没有读伤寒论的医生，其实中医的其他的领域就没有再谈这个事情了。哦，所以我们读伤寒会觉得说，哦，怎么还这样子乱搞，真是发神经了。但是实际上一般的医生如果不是伤寒这个系统出来的，大概都没有办法处理这个状况了啊、哦、所以这也没办法。那再来这个李树兹的医案啊，治疗这个荨麻疹啊，大陆人是念芡麻疹是吧。那这个红疹子呢，当然其实也是我们也是一次又一次的讲到。那这个呢，它的主症其实也只是脉迟、身体冷，并且有明显的感寒外因。这个明显的感寒外因到底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啊。它主症可能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呢，主要就是同样是身体痒，我们就要看它是在桂麻各半汤的框架下，还是在麻黄汤的框架下，还是在麻杏甘石汤的框架下，这都有可能啊。所以呢，就是在辨证的时候呢，我们要照这个病症，我们要帮它分类，看是在哪一个汤剂的主症框架之下呢，会比较好开药。那但是他后面还有讲到说，有些痒可以用这个麻杏薏甘汤啊，就是麻黄杏仁薏仁甘草汤、麻黄夹竹汤都有可能啊。所以就是将来我们会学到这些其他的汤剂的时候，我们再看其他的汤剂有哪些主症框架啊，可以来学习的。那再来这个刘守贞的这个医案呢、啊，就是寒痹湿阴。那这个医案这个倒数第二行有一个错字啊，是那个引号里面是金石不明啊，打成金石不污了啊。那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麻黄汤是寒邪束住我们的体表，对不对？那我们的皮肤表面跟肺是相通的，是不是啊？所以如果寒邪把我们的皮表束住了，把我们的肺束住了，这个人就可能会出现一个状态，是忽然之间好像发不出声音了。那发不出声音这种所谓的，就是因为我们肺是属五行里面属金，对不对？金被寒邪塞饱了，所以他们叫金石，金石不明啊，就是 肺里面塞满了邪气，所以呢它就不能够发出声音了。那这个金石不明的这样一个肺呢，它刚好是脉浮紧，身痛无汗，那你就会知道它的肺是被麻黄汤症的邪气塞住了，于是你就用麻黄汤来开这个邪气，那开了汗孔就等于开了这个肺，于是呢他就可以恢复说话了。那当然我们临床上面遇到一个人忽然不能讲话的话，这个可能用的药是很多的啊。比如说如果天气忽然，比如说像我们张仲景的方里面，如果要通九窍的寒食，最常用的方其实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就是如果有个人冬天忽然掉到河里面去，捞起来的时候忽然哑掉了，或者忽然聋掉了，那就是忽然有寒气把九窍塞住了嘛，所以就失去功能。那这种的话是麻黄附子细辛汤为主啊。那甚至呢，说麻黄附子细辛汤呢，不如说有细辛就有可能有用。所以呢，凡是汤剂里面有用到细辛干姜五味子结构的汤，有时候也可以用。比如说掉到水里面去，然后忽然哑掉了，可是他肺也进了很多冷水了，所以用小青龙汤来医可不可以？哎，有希望。或者是真武汤的咳嗽加减法也有细辛干姜五味子，就是以细辛当主导的来用一些方剂，就是将来我们在看医案的时候好几种都会看到。所以这个麻黄汤开这个表肺部被邪气束住的啊，这个声音哑掉，这是其中一种。那之后我们会看到其他很多种。那再来呢，这个眼睛啊发红，他说是急性结膜炎。这个急性结膜炎啊有两种讲法，一种我们可以说它是因为结膜是这个眼白是属于肺，对不对？所以如果肺受到寒邪跟眼白受到寒邪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嘛，所以眼睛受到病毒的侵袭乃至于得了结膜炎，那你用麻黄汤发掉等于发开肺等于开眼白嘛，这是一个思考。但是他这个医案，这个医生的推论不是这个思考，这个医案的地方啊，这个医生的推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推，就是我们在讲到《伤寒论》这个麻黄汤会衄解的时候啊，对不起，我要停一下，让助教换一下录影带。